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好，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94.5 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是可以找到圈主的，您可以通过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就可以了，包括视频号都搜索这五个字北京台刘佳就可以找到我，然后私信跟我联系。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排行榜。在本周呢，圈主认为关注度最高的，尤其是对于咱北京的百姓而言，就是这个疫情，德尔塔病毒怎么回事？接下来呢，我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朋友圈呢，其实也是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的公号，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会不断的推出最新的消息，包括关于疫情的最新的动态，可以来关注，包括视频号。我来说一说这个德尔塔。其实这个德尔塔，很多人当第一时间听说咱北京有了这疫情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疫苗好使不好使？哎呦，它传播力到底有多强？接下来呢，我将一一给大家解答。首先，南京的疫情毒株是德尔塔毒株，也就是在7月27号。目前这一轮从南京开始的疫情遵循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点状、线状弥散的规律。您看，现在辽宁、湖南、四川、北京等多个全国的省市都有这病毒了。那么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首先第一，这个德尔塔毒株的传播力比以前增强了。目前观察到的德尔塔毒株从一代到二代到三代病例的倍增时间跟以前相比它短了。比如在一个月的观察期内，可以发现德尔塔毒株和其他毒株相比，它可以引起更广范围的传播。从传播效率来看，我们来看一个结果，一个人如果感染了野生的新冠病毒毒株，它传播效率是3到4倍，但如果感染的是德尔塔，引起下游传播病例最高可以达到一个人传染5到8个人，也就是说它的累积范围扩大了，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性状。另外呢，它病毒的载的这个病毒量也比之前的病毒载得多，这是两个客观条件。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第二个了。那么对防疫工作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可想而知，跟以前比咱的防控压力增大。很简单，因为毒株短时间内可以传播更多人，这就要求防控的速度 流行病学追踪的工作效率要加强，得逮着它，得切断它，咱得加速。如果去防控现在的德尔塔毒株，相比以前防控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同样的防控效果。第三个，咱们接种的疫苗到底好使不好使？有的是接种的两针啊、三针，还有的接种腺病毒载体疫苗。目前反映出来的问题，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来自于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主任王主任的一个回答是，接种疫苗后仍然可以感染德尔塔毒株，不是100%，但是从实际的重症发生率来讲，重症发生率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接种了疫苗总比不接种好。包括各个国家，我们从更大范围来看，像智利接种了中国的疫苗之后，对于它防治重症、降低疾病负担、减少医疗系统的挤兑起到了积极效果。继续来分析，大家现在肯定私下里有人会不会聊，哎呦，是不是在打一个加强针，是不是以后咱们再打更多的疫苗。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未来疫苗是否会改进以增强对德尔塔毒株的免疫效果。同样也是地坛医院感染病的急诊主任给我们的回复，他的回复是，我们要根据病毒变异的情况来调整疫苗生产制备的过程，因为疫苗也不是固定的，它也要随着病毒出现各种变异的情况随之调整。为什么调整啊？它变我不变，那你真的能以不变应万变吗？显然是不行的。以不变之心，但是以求变之理，以科学之态度来面对现在这个变化多端、狡猾多端的这个病毒，是咱们的应对之策。比如说灭活疫苗，所谓的灭活疫苗就是拿以前的野毒株在实验条件下灭活以后，保留它的免疫原性给人接种，刺激产生的抗体主要针对谁呀？针对那个野毒株的。但实际上这种抗体对现在变异的德尔塔有一定的综合效应，如果在现实中观察到综合效应逐渐衰减到很低的程度时，以后就可以以现在流行的德尔塔毒株作为灭活疫苗的病毒株。之前咱不说那野毒株吗？行，那以后我们就针对德尔塔来研究它，直接把德尔塔毒株灭活以后，再把它具备成疫苗来给人群接种。所以疫苗是要根据病例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和改善。这是一个科学的解答。目前来看，更多人可能关注，包括朋友圈私下里都聊，哟，之前打的疫苗国药科兴好使不好使啊？可以告诉您，这次南京疫情中接种疫苗的人感染了以后，客观讲仍然有重症出现，这是一个趋势。当然在这之前早期的临床实验中建立感染的保护率，像灭活疫苗可以达到接近80%，重症的保护率可以达到100%。在临床实验观察到的几千个人的样本中发现，即使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没有一个人得重症，重症的保护率是100%。这是之前，这是去年做的临床实验，去年流行的毒株和今年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重症保护率也不是100%，这一结论是肯定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治疗手段、治疗经验，包括医院的救治能力，跟以前相比，咱进步很多，咱有经验了。在这种情况下，得了重症，显然没有再发展到危重症，影响生命了，这是一个好消息。重症经过有效的治疗干预以后，也能够控制、改善和好转。目前还处在相对比较放心的水平。当然未来我们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要看全人群的死亡率。毕竟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疫苗建立群体免疫屏障的手段，这种背景下跟去年没有疫苗，这重症发生的绝对人数、重症的绝对比例以及全人群的绝对的病死率是有明显的改善和进步的。所以一句话，疫苗 发挥了它的紧急效应。针对现在的具体情况，大家圈主也建议，包括咱们的相关的专家也建议，不能刻舟求剑，我们需要在现实中仔细观察，小心评估，来判断后面的趋势。总之一句话来分析，第一，疫苗好使，第二，也不是100%，第三，德尔塔毒株它传播很快，需要我们更好的比过去更加的有这个防护意识，勤洗手，戴口罩，包括减少聚集，减少这种在密闭空间的聚集，减少聚会聚餐，减少旅游，非必要不出境啊，非必要不出京。用一首诗来说，就是美景常在，稍等再看不迟，情谊常在，咱聚会不急一时。另外希望大家关注权威的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也不传谣，相信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共同努力之下，疫情一定会早日散去，咱肯定还是能回归到过去的祥和的安全的生活的，好吧，大家咱再努努力，加把油。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本周在北京隆重胜利召开了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这个经济大会当中，圈主最关注的就是咱北京要建设成为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而且有具体的实施方案，也有几大任务。在这几大任务当中，圈主关注到几个点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将来咱北京要建设成为智能网联化的城市道路，网联化的城市道路， 每一个点哎都能联网，我相信如果有更高科技的这样一个手段配上来之后，万物互联的这么一个机制之上，咱北京车虽然不少，但是依然能够一路畅通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圈主有这样一个美好愿望。第二点，推进水电气热等表具智能化改造。可能有些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个水电气热差不多都是智能化了，但是北京有一些老旧小区，下一步也要推进他们的智能化改造，节省成本啊，提高效率啊，动动手指就可以。当然对于一些老年人，我们社区工作者或者是志愿者，能不能来教会他们或者是帮助他们来更好的把这个水电气热费的缴纳啊做到更加的贴近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求，这是圈主特别看重的。还有一点，我们要推进数字人民币全场景的试点应用，这点也很好。圈主很幸运啊，在今年这个数字人民币抢的红包的时候抢了200块钱，而且呢我在最后那两天把它体验了一下，客观讲非常方便，非常方便，跟微信支付宝差不多，但是还是有更加大的进步空间。比如说我消费的那个场景，他就把那个 logo 放在这个桌面上而没有支起来，也就是说我都快交完钱了，哎，我一看哟，我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我才赶紧的把这钱给花了，体验了一把。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数字人民币的一些商家也可以大大方方的把这 logo 打出来，未来咱北京要做试点，咱们具有这个数字人民币这个抢先体验的市民很多，你不用担心，而且这个也是国家承认的法定货币，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呢？所以咱们接下来啊，商家和咱们市民朋友该尝鲜赶紧尝鲜，未来咱北京要做到全场景的试点应用。这儿说了说圈主对于这次数字经济大会当中北京未来标杆城市的任务的一些比较期待的点，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是数字经济，说说圈主的看法。过去咱们说发展农业经济，发展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最基础的一个要素就是土地，工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机械设备。那么到了数字经济时代了，我们更重要的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数据。数据它通过更优化的模式能够带动经济的一个增长，经济活动的更灵活更方便。我们现在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来消费，或者是来网上购物，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其实都是数字经济的一种体现，它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那在这当中，既然数据这么重要，圈主也说说圈主的观点。我觉得背后的数据型人才咱更重要。之前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北京有很多的这种高校人才引进的政策，以及创新创业人才的配套的政策，都是非常先进而且非常好的政策。在这儿还是希望筑巢引凤，希望数据性的人才落户北京，扎根北京。另外第二点，其实从2019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多了一个专业，叫数字经济专业。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正在读这个的，应该还没有毕业，大学四年本科，数字经济专业。他们学的呢，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也会学一些大数据、互联网相关的知识。他们未来的应用在哪儿呢？就是通过云计算、大数据来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经济问题。这个定位非常好，而且非常契合现在的现实需求。相信这个专业的学生将来应该会非常的炙手可热，非常抢手。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最近我的朋友圈当中啊，大家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吐槽，就是在因为疫情原因，我们的进京更加严苛之后，很多人在朋友圈就晒，应该是一个小时到北京进京过安检，结果晚上10点应该进京了，凌晨3点半才进来到家里，还有在路上 堵7个小时的进不来。后来圈主在想，其实客观讲，在疫情之下，我们的数据也好，我们的整个的安全是很重要，这是底线。但是能不能通过大数据或者物联网，在未来的现实生活当中，把相关车主或者汽车的相关信息纳入到这个摄像头的一个监测当中，提早的进行一个筛查和排查，规划不同的线路，引导大家合理的进京或者出境。当然了，这是圈主的一个想象，也许相关的部门已经在这么做了，但是因为车流量太大。但是我相信，如果未来的数字经济专业的学生在这方面多想一些办法，你看1个小时能进京，堵5个小时、7个小时，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包括有些人也说了，在路上都没法上厕所，也没有服务区，这些其实都是未来在城市发展建设当中，咱们相关的专业人才，包括相关的部门应该发力的地方，应该发力的地方。我们必须得客观承认，我们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虽然我们做的已经很好了，但相信未来能够更好，这是圈主的一点点期待。本周我们继续来聊的关键的点就是这个奥运会。奥运会当中，现在中国队的金牌是非常高，非常有可能超越往年我们在国外参加奥运会的水平。有很多人开始预测了，我们有可能得第一，包括就还这么几天了，有些关键的项目咱还是非常有这个争金点的。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几天的热血沸腾，看这几天的激动人心，也难免有一些让我们略显伤感的瞬间。比如说我们说到中国女排，其实说到中国女排，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关注输赢，但是也要超越输赢。昂首谢幕的中国女排以及郎指导是值得尊敬的。客观讲，作为卫冕冠军，在过去的4-5年内，有太多的对手在研究你的打法，研究你的技战术。打江山不容易，守江山更难。所以再加上朱婷的这个手伤，大家也都知道了。我认为中国女排打出了自己的气势，赛出了自己的风格水平，是值得大家的掌声的。还有3年，这巴黎奥运会，中国女排一定能够东山再起。当然现在咱东山也一直在起着呢，这是我一观点。另外想跟大家伙说点什么呢，就是相比较得到，我们可能更害怕失去。承认自己输了比赢还要艰难。之前那个混双乒乓球比赛，刘诗雯跟许昕新闻联播组合输了那一场比赛，哎呦那个急呀，当时圈主也是上蹦下跳的，急得直跺脚，私下里跟很多人聊天也都觉得也受不了，接受不了。但是这作为奥运会上第一个混双的比赛项目，咱们拿银牌，难道真的不值得被肯定和鼓励吗？难道对方的进步我们不应该看到吗？更往深了讲，那么这个行业，这个球，有这么多人在进步，而不是我们啊所谓的一家独大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行业能够更好的发展呢？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国家或者一小部分人来玩的话，那您觉得它的生命力会很强吗？可能我们暂时失败了，承认自己输了这么一局，相比较得到，我们害怕失去，但是我们也依然能够更好的在这个项目上发挥自己的更大的潜力。特别老土的话，失败是成功之母。大家也可以通过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或者北京台刘佳的视频号来找到我，跟我私信，来跟我互动，进行留言哈。当然本周更加令人激动人心的当属上周末吧，上周末的时候，苏炳添，哎呀，点赞呐喊， 振奋。当时我是在手机上看的，我一边看一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就是完全的是忘乎所以的一种呐喊。苏炳添9秒83，亚洲飞人第一人，打进了奥运会的决赛，黄种人只有他一个，其他都是黑人，太争气了。虽然没有走上领奖台，但是在我们心中他就是冠军，他就是用网络语来说就是说是苏神，呵呵，很厉害。所以后来在新闻当中，很多人发现了苏炳添最大的一个特质就是自律，带给他自由，每天晚上10点钟上床睡觉，为的是第二天有更充足的精力和体力来进行训练。中间也考虑过想退役，因为已经32岁了，作为一个老将，可是依然能够创造奇迹，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男人就得对自己狠一点，才可能成就大的事业。第二点，很多人也说了，这苏神呢，爱情也特别甜蜜，家庭特别稳定，是他的小学同学还是初中同学呀？两个人的婚姻也是很稳定，彼此支持和搀扶。在一些视频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小两口的那种甜蜜蜜。一个稳定的家庭是支撑他成就一番事业的一份保障。说这句话呢，并不是说告诉大多数人女生一定要只顾家庭不顾事业，不是这意思，而是说希望个别的人别闹腾，别闹腾，别折腾。一个稳定的家庭是两个人共同成长进步的一个基石或者是一个温床，没有了这个条件恐怕也很难。祝福苏炳添，也相信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在面对年龄这个时候，告诉您，如果您有更大的梦想，立马去实现它，朝着它去努力的奔跑吧，因为自律会带给您更大的成就。如果你想得到，对自己可以稍微的狠一点，自律起来吧，早点睡觉。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我们继续来聊的就是流量明星运营模式正在毁灭真正的文艺批评。这是来自新京报的一个专栏，圈主认为这篇文章说的很有道理，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认为比较好的点。吴亦凡事件引起的蝴蝶效应让咱看到了，围绕流量明星已经催生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而当下它的根基有了松动的趋势。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不为流量侍从，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并强调抵制庸俗吹捧的评论，反对刷分控评等不良现象。网信办也深入清理饭圈违规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负面信息15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4000余个，关闭问题群组1300多个，解散不良话题800多个，拦截下架涉嫌集资引流小程序39款。您听的没错，集资引流跟钱相关。我们接下来就说说钱，说说运营。粉丝运营是流量明星模式中很重要的一个部门之一，干什么呢？组织动员粉丝刷数据，是粉丝运营的核心工作。因为流量明星他们几乎没有表演和比较明显的音乐才能，或者可能具备一些业务能力，但水平还不够啊，但可能长得好看。于是控评就成了维护流量明星商业价值的必选项，没别的招啊，艺术方面不行啊，只能在这种数据上来搞一搞。结果呢，下一步催生出来了叫公关公司。公关公司干什么呢？负责摆平主流媒体，影响评分网站， 使用营销号参与流量相关的口碑营销，搞事情，甚至说有的还制造点谣言，抹黑竞争对手。尤其是在这当中，比较明显的是，有的公关公司动员粉丝还争夺番位，谁更强？艺人在争这个第一的时候非常热衷，因为他背后涉及的商业利益太大了，谁火，商家可能找你。但是表现形式是以粉丝来争番位的面目出现，有的粉丝不理智，年轻幼稚，攻击批评者，甚至鼓励人肉批评者，继而向线下发展，威胁一切可能影响流量明星口碑的人，网络乱象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流量明星运营模式，他们甚至都希望消灭文艺批评，不许说我哥哥，不许说我姐姐，只剩下营销号的评论，只剩下粉丝的评论。但这种评论，大家其实稍微有点理性的看待的话，就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回到流量明星来看，缺乏专业对口的训练，他们也有训练，但是可能还没到家。跨行参与影视作品演出却获得重要角色，在主流平台以 C 位中心人物面目出现，形成巨大示范效应。年轻人热衷于参加平台的选秀节目，希望一夜成名，向我哥哥看齐。专业院校长达四年甚至更多年的专业训练不再是年轻人的首选了，大家都想着找一好经纪公司给我一顿包装，没事再整个型，搞得自己帅帅搭，萌萌搭，美美搭，啥也不会，就是要曝光率，因为前面有这么成的呀，这个比专业训练重要呀。结局就是行业风气崩坏了。流量明星的个人盈利能力很强，但是内容盈利能力经常为负数，一演电影就票房惨败。目前商业成绩最好的案例是在数字唱片方面，数字唱片单价低，通过粉丝的重复购买获得销量，但是歌曲本身不流行，没人听过，没有人听，于是出现了内容与艺人的新型关系，艺人是主体，艺人本身是产品，艺人参与的唱片、影片、剧集是衍生品，艺人与用户最佳的交流方式不是影视音乐内容，而是真人秀。彻底说明白了，所以希望大家，尤其是收音机前的一些可能比较年轻的咱们的圈友啊，如果听到这个今天的节目的话，想跟大家来聊的就是这个，可能吴亦凡是一个表象，他背后蕴含的资本逻辑、行业垄断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因为他们阻碍了影视文化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也是当前文化产业面临内容升级过程中最大的敌人。有必要进行一次深刻的行业改革，让文娱产业回归专业，回归常识，回归作品。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好，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也有圈主的一些认知。圈主只想说两句话，第一，渴望成为明星的人不要渴望走捷径，站得越高摔得越疼，没有这金刚钻别揽着瓷器活，自己心里边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该学习学习，别人吃饭的本事不可能说你一夜爆红你就可以抢别人饭碗，这是对于一些想成为明星的人的说的话。第二个，作为一个粉丝或者是作为一个观众听众受众，我们应该做的只有两个字，叫理性，理性追星，客观看待，不要太盲目，不要被所谓包装出来的东西冲昏头脑，它不一定是对的，它不一定唱得比你好，只说这两句话。希望吴亦凡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希望文化产业能够走向健康有序的发展方向。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整点快报，咱们下周五再见了，拜拜。 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首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自以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默不作声，不离也不弃，目空未来成就我一切，原来是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怎还了起如今的你。